没再认清，没再生过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，一直到今天他还始终不明白，这样的决定到底该还不该。还记得那一个悲哀，忍着泪关心梦，你故作坚强离开，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，总难心中充满了脆弱无奈。每个人都记得下次遇到真的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，每个人都记得昨天找到真的，只有希望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。最后才了解已走过真爱，每个人都记得下次到真的才放弃的比真心还快，每个人都记得早点找到真的，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。 心情不好，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。可以直来直往，贴心劝告，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。可以和你商量秘密苦恼，不害怕全世界都会知道。 找你找了好久，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，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，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。我找你找了好久，一个拿心拿欢的朋友，生活有人抱紧的时候，未来有什么路不敢走。谁的心里不是味道，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，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。可以直来直往贴心宣告，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。可以和你商量秘密苦恼，害怕全世界都会知道。我找你找了好久，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，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，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。我找你找了好久，一个拿心拿欢的朋友，生活有人抱紧的时候，未来有什么路不敢走。有什么路不敢走。 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思念，每一夜 为他轻唱温暖的旋律。 你从来没有这样多情，我静静躺在桌上，水静静流向四方，像在桌上我们静坐这样隔上了对方。最喜欢散步了，哦，我的你也不是拖延，也不是着急，从不说起哪里去，从不走向哪里去，有今世有今世，我们静坐这样避开了决定。每次醒来都怕你，每次都想挣脱你，是你我终于明白，生命里面总有个人可以去爱不能离开。我每次醒来都怕你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，是你可是我知道，当你终于将我放开，我会再愿意开花。不能依赖，我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醒来，可是我知道，当你终于将我放开，我会再愿意徘徊。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醒来，我终于明白，生命里面总有个人可以去爱不能依赖。我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醒来，可是我知道，当你终于将我放开，我不再原地徘徊。每一次我醒来在旷野中，那么不知所措，等待。 爱，想起来太哀伤，像今晚的天上淡淡的半个月亮，我的爱远在地平线，一万梦太短，遗憾又太长。 伤，为什么找不到方向？眼泪已冰凉，忘记了眼眶，所以无论我怎么去回想，也无法想起你的模样。原来已没有人在我的心上，哦，西方像一夜地下铁站，最后只剩下一片空空荡荡，没有人的没有人，一切都只是虚无的妄然。原来都是我编织的奢望，从来没有人来过我的心上，我只是你中途过站的地方。地下铁站，最后只剩下一片空空荡荡，没有人的没有人，一切都只是虚无和妄然。原来都是我编织的奢望，从来没有人来过我的心上，只是你中途过站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来过我的心上，我只是你中途过站的地方。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，不该有你。